第六八首诗歌，主赐予我，毋是惊吓的心。 主赐予我，毋是惊吓的心。主赐予我，毋是惊吓的心。乃是你更强的爱之手，更强的爱之手的心。主赐予我，毋是惊吓的心。主赐予我，毋是惊吓的心。乃是你更强的爱之手，更强的。